后来居上的这个意思。 嗯，然后第二位就是打 call、 啊、 第三位呢是 dis、 嗯、 第四位是皮皮虾我们走。 哎、 啊、 对、嗯 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的这样一个单元，在周五的晚上你还开心吗？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喵山。 哎呦你妈呀，这是咋的、啊、周五这么开心呢？ 你好像很多礼物，虽然可能不是给我的，但是至少这两个小时应该在我面前离我是这么的近。 我跟你讲，今天可是厉害的不行，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现场要摆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要给朋友们去圆一圆这个家庭梦想了哈。 好像都是我的。 我想今天呢，我们在潮流风向标单元里边呢，还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我们在最近一周应该了解或不得不知道那些个数码行业的相关资讯。 嗯， 那今天呢，还会特别请到我们的这个数码达人黄浩，跟朋友们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数码的心愿，到底应该在新年以来，我们该怎样进行种草和拔草哈、啊？那当然了，今天来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一下黄浩同学。 哎，老板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上周很遗憾呢，不能在这里头陪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空气的话题。 哎、 当然，最近咱们。这个冬天咱们北京的空气都很好啊。 你虽然上周没在，但是你的名字出现率比你在的时候还要高。 我跟你讲特别厉害，尤其呢是在这个上周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空气的污染指数都降低了很多，就是因为你不在。 所以说嘛，空气质量变好了，我们心情就要变好了、嗯、那么到春节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送大家什么东西呢？不是我们送 啊，对对对， 是你有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啊，送给你的孩子啊，送给你的就是 长辈啊 什么样的东西啊、 哎、都是 我们今天在里头就会给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好像每个人也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没错，这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啊，我们提前了四多星期就开始，一个多月啊，开始准备这个拉心愿单这事儿。 对， 尤其呢是各自男生啊女生，我们都角度不一样嘛，是吧哈、啊 嗯、 你像我跟黄浩都属于这个男生，苗山也是男生啊。对。 我看了那个之后，就我必须要说，就是苗山跟小航呢，你们俩的比较正常，代表了你们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形象。 哎、 我真的是开始进入到油腻的中老年的那个状态。 没有没有，还没有脱发吗？ 就是你看，我一会儿大家看到我们的清单就知道了，因为我的清单里就会有很多真的很居家的东西。 我还以为是养生的东西。中药壶 也快了， 有一两个才挺养生的。 我跟你讲，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摆了的没摆了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数码心愿的产品啊。心愿单呢，既然拉好了以后，我们今天除了有各种各样值得去展示的各种去秀的产品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台，就在我面前这样一个非常很好看的一个白色的盒子，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电脑，这就是来自微软的这个最新的一个笔记型电脑，叫做 Surface Laptop。一会儿我们会对它进行现场的开箱，哎，全新的啊、哦！ 听说 现场撕膜开箱， 听说只到开箱这一步， 没有还可以开机， 然后 可以再体验一下小娜 Cortana 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已经不只是助理了，它已经是一个语音的人工智能系统 啊。那岂不是就是我的心愿单里的类似的一项？ 就把自己除去是吗？就是说未来这边摆一个它就可以了，不需要。 我觉得既然这个春节快到了哈、 嗯、 既然我们今天提到都是心愿单，或者是在新年你希望朋友或者自己送给自己什么礼物，是一个礼物的清单，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都会有自己特别想要的东东、 嗯、 那这个时候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对对对，你有个小板儿那个地方给大家展示一下，那 哪个板儿、 那个、 哦这个、哎、哦这还可以动的，我以为是 必须的，来离镜头近一点，大家看得清楚，把你的脸挡上。 我不能搁近就没有我的脸了。 但是反正也看不见你的脸， 你是说 出话了？ 你是说他怎么在前面都挡不住我的脸、 哎、 是吧？ 没，说明你的脸太小了。 我们的小粉、 哎、 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现场在留言区和我们交流一下，到底您想得到什么数码好东东？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数码节目的这个单元啊，首先还要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我们相关的一些数码资讯。来，风向标走一走。好的，进入我们今天这样的潮流风向标的单元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数码资讯都有哪些的新鲜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关键词，叫做指纹。 嗯， 什么意思呢？这个指纹啊，肯定是随着手机全面屏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普及，哎，还不到普及，是一种认知，对吧？其实已经普及了哈， 我必须要在这吐槽一下，像你们这种用 iPhone 的人，就是活在 iPhone 的世界里。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999的手机，你不买全面屏，不好意思，你落后了。 999，四位数都不到是吧？ 对，就是现在的全面屏手机是已经是从799开始啊，799开始，999什么1099、1299、1199、2099、2499、2999到 iPhone X 的那个档位，就是9699那个档位上，全部都是了。 谁说人家不用全面屏手机的？这边不是有嘛，对不对？ 小航的是荣耀 V 十， 荣耀 V 十， 这是一个非常主流价位的一个产品。 对， 但是小航你也知道了，你看、荣耀 V 十那个指纹在什么地方？ 在下边下巴这个位置有一个指纹的按键， 下面的地方， 很像以前那个就是三星那个下边的按键的位置。 对， 啊、对 那有问题，比如说我要去用它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这样子，就感觉 快要掉了， 对，快掉下去。 那搁在背面吗？对不对？ 搁在背面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像，我不知道苗山，你用那个 iPhone 关了之后，你是不是对这种背部指纹就很不适应？就是干嘛要放背面？ 对，为什么呢？ 我要放桌面上解锁，我还得把它 拿过来 ，对不对？所以放前面也不是，放后面也不是，怎么办呢？最近新出的产品呢，就开始向这种全新的角度进发，我整侧面，以及我给它整没了， 整没了， 我知道了，上次我已经普及出来了。上次我们聊 CES 的时候就提到一个新产品发布嘛， 但是那个时候呢是看着人家在 用， 大洋彼岸用，这一次是咱中国用户可以买到了。 对，咱来先看看这个第一张图片， 已经上市了， 已经发布了， 这么快？ 来看这张。这是来自 vivo 的 X20 Plus 的屏幕指纹版，放在屏幕的这个下边的这个指纹已经发布了，而且这是量产了的是吧？这是一个算是第一台量产的屏幕下方指纹的手机。 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看到我手上的这一部、 来马上了啊，来喽， 就是真正意义的屏下指纹的产品。你看到说这个机子上已经没有，就跟 iPhone X 一样，你在上面找不到任何一个开口的地方。因为大家会担心说，比如说我的前置指纹开口或者后置指纹开口很丑很不好看。比如说很漂亮一个机子，比如说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一些今天要讲其他产品，比如说像这个机子啊，玻璃很好看，但后面给你挖一窟窿。 哎呦，真是、 这个有点怪哈，虽然刚才这个机子是个很便宜的手机了，然后呢，这个产品我注意到哈，它正面也是没有任何的 这 个。这 个怎么这么好看呢？ 但是注意到，它的下面只有一个指纹的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 一个指纹的图像。 对，然后你看，我稍微的动它一下的话，它慢慢的浮现出来。我按上去的时候， 按在屏幕上面。就解锁成功了， 刚才有个动画就直接出去了。所以它步骤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用主动的点亮它，因为当你看靠近人体的时候它会自动变亮，它是根据这种感应的。然后呢你放在底下的时候就解锁了。 可不可以来我们稍微转一点呢，给一个镜头去展示一下它解锁的那一瞬间呢，无比绚烂的感觉。 对， 哎， 好， 对对对， 你看现在是这个锁屏状态，对不对？ 没错没错，下面有一个指纹的一个蓝色的部分，那个区域哈， 对， 把手放在那个蓝色区域上面就可以直接解锁。 哇，靠温度解锁 magic。 它其实不是温度了，它下面是在 魔术， 在屏幕底下有一个光电传感器，因为屏幕是亮的，它把你手指这儿照亮，然后它通过这个光电识别了你的指纹的整个纹理，然后进行一个解锁。而且呢，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新型的指纹解锁能不能实现一个这个就是微信跟支付宝的指纹识别 啊， 指纹解锁 啊，指纹支付啊？这个手机，你现在的手机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指纹识别的能力？现在它全都有。 真的，你这么多手机用得过来吗？ 他的意思是 是不是要帮忙？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苹果了，你知道，我是很容易改变。 矜持一点，珊珊， 我帮你吧。 我特别喜欢黄浩这样的笑容， 好勉强， 尴尬又不失礼貌，对不对？ 这是我 塑料花笑容又绽放出来了。 所以其实苹果也是，苹果在未来的时候，其实苹果早就手里就有这个屏下指纹识别的这么一项专利。 但是为什么不用呢？ 但是它的可能量产没有咱们中国厂商跑得快。三星其实也最近也申请了专利，其实能看到我们中国厂商真的是跑得非常非常的快。还有一款产品也要分享，也是在这个月里发布的新产品。因为这项技术啊，就屏下指纹技术，你看现在目前只有 vivo 一家去使用了，它的成本比较贵， 这部手机呢是 X20 Plus， 它的售价是3598，价格稍微比较贵一点。 哇，那是苹果十的三分之一不到的价格， 而且可能拍照比苹果十在某些场合下还好一点。 对， 就是它有这个逆光也清晰的这个硬件 DSP 的一个能力，还包括说还有小航肯定很喜欢了 HiFi 芯片， 对、 啊、ES9318 的 HiFi 芯片， 哇， 对，但是这个就是比较 体会非常 比较贵的产品了。我们下面要讲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也是这周刚刚发布的一个产品， 哎、 这个产品只要999，只要 999， 对， 这是什么呢？ 注意看，这是也是刚发布的 实物在现场啊！ 对，实物在现场。 你以前提到999这个价位，我一直以为是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会选择的价位。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种 是 吗？ 对， 我们问到很多像这种千元机产品，有很多其实市面上很多年轻人也在用，比如说是学生，比如说刚刚步入社会的社会新鲜人，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成本去够得上自己去买一部比较贵的手机，那我买一部还不错的，能够正常使用，而且现在。说实话，999的产品整个的这个体验 啊、 也都不错。比如这款产品，其实我不告诉你999，你不会觉得它是个999的产品。 我了 就是傻迷啊。 除了这个蓝有点太蓝了以外， 对，就是它配色，但是也是有这种金属， 太掉 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动作上就是知道说哦，它是 你掉在我这儿吧。 我以为这回是这个全网啊手碎是吗？第一次碎掉屏幕。 其实现在国产手机你掉地下也不会碎， 也不会碎的。 不妨我们以后摔个手机。 我想知道咱们这段是全网首播这个真机露出吗？ 其实真机已经有了， 有了、啊， 但是我们。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这是魅蓝最新发布的，魅族旗下的品牌叫魅蓝、发布的叫魅蓝 S6 这款产品，整个机身其实也是很圆润的设计，而且握持很好，正面也是采用了一个全面屏的一个设计、这个当然不没有苹果的全屏那么极致，但是你看到比传统机型的那个上下额头下巴都要小很多， 对对对， 这是一部999的产品，你也要说哎，这个指纹在哪儿呢？ 在哪里嘞？ 999都是指纹了， 现在还有不带指纹的手 机吗？现在全部都有了， 全部都有，599都有指纹的， 599都有指纹了， 对， 黑莓都有了， 对。好，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我们把这个侧面给大家看， 好，侧面， 凹槽没有，在这里头有一个指纹， 哇，这个设计不错， 这个凹槽的位置， 大家想说侧面的指纹识别要怎么去识别呢？你如果是一个右手用户的话。这样子就可以识别了，因为正好是在你的大拇指的这个地方。有人说，哎，我是左撇子怎么办呢？左撇子很方便啊， 用食指一抠就好了， 这样就识别了。 对， 所以其实它在侧面上头能很好的解决说，你看正面我这个地方放不下这个前置指纹，后面要开窟窿也挺丑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有了全屏之后，厂商们会通过像侧面指纹或者是像这种屏下指纹的方式去实现更多的这种指纹识别能力的一个体现，那么会让整个机器的设计变得更加的整体化，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视觉感和美感。 其实这个侧边框设计很科学的， 对，其实早在它之前索尼的产品啊，索尼的这个 Xperia 的 X 系列 X 系列就已经采用了侧面指纹识别，只不过索尼的手机我们在咱们的中国市场现在看到的其实并不多， 很少。 那像魅族这样的市面比较主流的产品可能加入之后，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产品，比如说当它没有那么多的成本去加入像这种屏下指纹这么新的技术的时候，那么一些比较便宜的手机产品，比较性价比的手机产品就会采用这种侧置指纹识别来让更多朋友用起来比较方便，因为你看这个样子真的还是一个其实很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一个 动作，对对对，一个很自然的握持模式是吧，所以我们在录入指纹的时候 也是这么拿着 去录入指纹，对不对？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掉火锅里的几率越来越低了，是不是？ 就是被你捡着的几率越来越低了。 掉火锅的几率应该说的是，比如说我要这么解锁的话，又不小心， 哎呀， 对 呀、 啊， 撑过去，对、 啊， 就是 拍照片，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如果你想拍一张照片，一是怕这个镜头被虚着，二一个就是直接掉火锅里， 对， 就是。那就是 苹果迟迟不加入那个手势操作，这个拍照就很麻烦，因为现在很多手机有手势操作， 对， 你直接拿着手机在屏幕前晃一下就拍照了，你也不用去、 哦、天 哪， 爆炸，我头脑风暴， 觉得是不是特别想赶紧这下一部手机一定不换苹果了？ 什么时候找我来测试一下？ 哎，但是珊珊啊，苗珊，我刚刚看到你的心愿单里边第四项就是 iPhone X 呢、啊。对吧，一会儿我们就要说你这个 iPhone X 的情况了。 我知道全都是，我跟你说，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心愿单并不代表我每一个都喜欢，有很多的不得已。 哦，真的假的？ 比如说、啊、 是因为钱太多没地儿花嘛，不买个 iPhone X 吧。 他为什么能在心愿清单上并没有我现在拿着它来呢、啊、就是因为我并不觉得它多好。 哦， 但是心愿清单的原因是 犹豫纠结， 对，我确实习惯了苹果的系统。 嗯， 如果就单说手机来说，我肯定觉得现在国产这些手机我都很喜欢，无论是功能还非常实用。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安卓这个系统，所以让我阻挡了很多就是用国产手机的这步伐。但现在苹果由于是现在技术方面，国产手机发展这么多，而且它的优势就是包括待机时间都那么短，没有什么可比性，它的优势越来越少了。 哎呀，我觉得那不如这样吧，咱们看一看下边一个资讯内容。 嗯， 关于市场份额的问题，手机市场的一个上升与下降。 嗯， 咱们有一堆的数据要跟朋友们来去说一下。 嗯， 就可以能够帮你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心中的疑难杂症了。 好，最近有一个数字， 先看一张图好吗？这张图代表了一个手机市场的下滑的一个情况。 对，你看前几年涨的是非常快的，然后到了应该是去年的二三季度开始的时候， 嗯， 哎，整个趋势开始放缓，甚至整个市场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萎缩。 对，所以说这样一张图能够代表一些我们用户的购买的情绪和购买力的上升和下降，对吧？ 2016年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峰值 爆发的一个 爆发的一年。那其实呢，关于这样的一个下跌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再说另外一个品牌华为，是吧？ 嗯， 华为之前不是跟 AT&T 差点儿就合作成了吗？ 嗯， 结果 哎，在 CES 上面闹了一个小乌龙。当然这个未来华为如果说不跟 AT&T 合作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跟其他的美国运营商合作呢？ 先要过美国议员那一关。 哎，对，但是他们政府关门了。 那你要看有没有，就是因为是这样的，上次是有议员去进行了一个抗议，会给 AT&T 施压。 嗯， 那美国是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走上街头去，就是对某个事情进行一下 argument 这么一个社会啊。 嗯， 所以说一旦如果上去之后，有一些还属于这种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些分子，甚至某些市民说， 嗯， 啊，他可能受了某些不良信息的引导，说你华为是不是中国的，有中国的后门，会盗取我们美国的国家机密，那这个就很难造成一个，就跟我们在国内其实也会，现在很多朋友对三星仍然是抱有一些比较有偏见的一些印象的。 嗯， 受限于前几年萨德事件以及中韩关系不太好的这么一些情况。 嗯， 所以其实在全球市场上的很多厂商也要面临到这么一个局面。 嗯， 那比如说联想为什么在美国它不用 Lenovo 的母品牌去做手机，而是用摩托罗拉，因为摩托罗拉是个美国品牌。 对对对， 美国人对它的认可会更高一些， 它要借力一些。 对，所以它就很稳定的在全美北美的销售前五里头，就是因为大家认可摩托罗拉， 在本地化嘛，也能理解有时候哈。 嗯， 对吧？但是我们还是特别期待能够早日华为进入这个美国的大方面。 说实话，我觉得会很难。嗯，阻力会越来越多的。 你怎么就那么大阻力？ 因为华为发展的特别好。 对对，嗯， 我觉得多少，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背景，就是华为之前是和这个美国一个特别重要的运营商本来达成了战略协议，在 CES 之前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哎，对。 结果就临时人家说不合作了。 嗯， 其实相当于白我们一道。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可能跟咱们不太一样，我们虽然也是比较大的运营公司来运营我们的手机网络，但是它同时进入竞争的也可以是我们自有品牌，可以随意竞争。 嗯， 但是美国相对大的运营公司是垄断了就是销售手机的途径。 嗯， 大部分人用的是合约机，对吧？ 对对对，这太对了， 对吧？所以很少有人说我光买一个手机没有号。嗯，因为美国的这个合约机每个月的费用包括不会另外承担手机本身的费用，都融在一起了和话费。 这个比较划算一些。 对，所以一个裸机进入美国市场是很艰难的。 没错， 所以华为现在发展这么好，人家他们又不赚钱，你外来的东西来上我们这儿赚钱，我觉得阻力会越大的。 但是他们真的有人，美国的朋友说，哎，我们能不能够托你做中国再代购一下华为手机去美国用？ 哦，很多很多人现在。 其实美国是可以买到华为的产品的，它是透过像亚马逊啊，或者是像 Best Buy 这样的裸机。 哎， 但是因为美国人买裸机的其实不多，因为美国人买手机比中国人更实用。 嗯， 就是不会像中国一样说我要买个手机我要支持三个运营商我全要支持，没有。美国就说我用个运营商，就是然后从那儿话费里头拿个手机，挺合算的，挺好用的，挺实惠的。哎， 你真的很负责任的讲。嗯，现在还有很多的美国人在用 iPhone5和 5S 这样时代 已经很先进了， 已经很先进了。 去看德国人多少三星 Anico 打开翻盖还是黑屏， 诺基亚6610， 对，真的有 3310， 真的有。他们其实真的就是欧美国家， 他们不会还能再用 BB 机吧？ 那个可能停产了、 哦、 没有人接听。就我觉得是欧美国家的人可能阅读习惯比较好、 嗯、 他们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阅读读书读纸质书上。 他们那儿买啊，我还以为他们那儿卖 Kindle 卖特别好。 Kindle 卖的也好，他们确实喜欢阅读、嗯、但是我们就愿意把这个零碎的碎片化时间用在是手机操作上面比较多。 但是美国人特别爱玩游戏，他们对游戏设备还是很关注的，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个 Xbox One X 这最新的呀，对吧，还有这笔记本电脑，他们对于电脑的使用也是更新换代比咱们这边快的。 嗯， 他们觉得好像那些东西他们是用作以工作为重，而手机的话呢，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就是一个通讯工具。 对，他们分得清楚、嗯、他们就还是一根筋嘛。手机就是手机，玩游戏我得回家得分开。 但是有另外一项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对于研发人员来讲呢、 嗯、 可以算是业界的一个大事件了。 嗯， 尤其呢在于芯片厂商化，现在你看这个英特尔是一方面啊，这个阵营非常非常大。 嗯嗯、 那这个英伟达是一方面，主要做的是游戏啊、显卡方面的内容。 嗯、 那还有一方面跟我们这个每天的移动出行通信相关的，就是我们几乎手机里面的芯片大多啊都是来自于这家厂牌，就是来自于 高通、 嗯、 哦，高通啊、 嗯、 是不是一般安卓系统的手机好多都是高通？ 来，这个问题我们来黄浩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我先不说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里头也有高通 哦。 苹果的基带是，苹果没有自己的基带，苹果的基带是高通的。 基带是 苹果，就是说要负责把你的手机的信号给发射出去，接收进来的那个无线的那个部分、 哦、 然后呢苹果的基带有两个供应商，一个是高通，一个是英特尔。 嗯， 这两家的芯片的性能啊不一样。之前苗山你可能看过新闻、 嗯、 这个苹果公司呢为了让大家体验都一样，他把高通的这个芯片本来可以达到的很好的性能给阉割了、 哦、 阉割成跟英特尔一样的性能。 嗯， 就是在无线芯片领域里头高通的性能是做的最好的。 哦，他相当于把它降级了。 对因为不能让大家觉得说我买到了有差异化的产品，那怎么办、 嗯、 我没有办法把英特尔的这个基带的芯片的性能做得那么好，因为它的芯片性能本身就没有那么的好，怎么办，我只能把高通的降下来。 降下来，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高通的整个的性能在整个的芯片水准里头其实很高的、 哦、 而且高通在国际上头现在也是 5G 的整个的推进者之一。 对， 当然咱们 昨天就有一个大事发生了， 是的， 关于 5G 啊，来当时看看吧。这个事情呢是在他们在昨天啊发了一个发布会，说他们将会在2019年推出高端 5G 设备。那当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业界的大佬们他们来出席现场的会议。 我们 当时看 一个图 片啊， 对， 来、这个、 你就知道说在昨天的大会上头，几乎中国手机行业的半壁江山全都到了。 对， 没有哪一场会上这些人能够齐聚一堂，分别来自于联想、中兴、小米、OPPO、VIVO， 而且这来的都不是二把手，都不是什么部门负责人，全是总裁跟 CEO 级别的。 我觉得我不得不想念一下这个名单，是不是？ 对，你看，比如说 中兴国际董事长周子学、联想董事长兼 CEO 杨 元 庆、 中兴通讯的这个总经理程立新， 对， 小米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林斌、VIVO 的 CEO 沈伟、OPPO CEO 陈永明等等，还有高通自己的这个董事长哈。 对、嗯，还有包括像这个全球占据了就是三分之一以上市场的代工厂商。什么叫代工厂商呢？就是 富士康， 不是最大的代工厂，真不是富士康 啊、哦， 是文泰。 文 泰科技，文泰你买到了很多华为的、联想的、魅族的好多手机，包括说索尼的、 嗯、 都是他产的、 嗯、 和他设计的。 哎呦、 哦、真是，昨天在哪儿办的，我应该在面前走一走。 然后的话人家说了，这个走一走不要忘记来帮我们再多多的这个宣传一下高通的东西，是吗？ 哎呀，明天直播需要一些实物啊，各位老板。 东西你也拿不走，那个基带你也没啥用啊，一个芯片你植入自己脑中啊，真是的。 所以其实你能看得出来高通代理就是他跟这些合作伙伴一起想快速的推进 5G 的一个商用化、 嗯、 因为像现在的目前时间节点来看的话，今年就会有很多的这种5G 的预先的产品就会出来，2019年的时候各家厂商的 5G 就开始商用化产品出现，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北京青年广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晚上，我们就是正在为您放送的数码科技单元，叫做什么来着？ 智享生活， 棒棒的。他是苗山， 大家好，这位是小航。 哎，那今天我们两位朋友们呢，跟这个各位网友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就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些个新年以来的一些个数码的心愿单哈。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跟朋友们去回顾了这一周以来的一些个数码行业的相关资讯，大事小情棒棒哒呀啊！太厉害， 发生好多事儿。基本上上一周盘点的时候是很多产品待上市，这一周基本上陆续上市了， 我们带到现场了。 对 对， 对，都这样，就这么快是吧。刚刚我们跟朋友们展示过了刚刚发布的，已经这个准备要量产的这个 vivo 的 X20 Plus 屏幕指纹手机， 对， 已经还有这个来自魅蓝的 魅蓝 S6 啊，这个侧边框的这个指纹识别手机， 侧面指纹，而且价格很亲民，只要99。 对对对，那 电视广告的感觉。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特别厉害，在于我们这里边还摆了好多东西，那边有这个，包括我们俩中间也有一台，就是最最最新的，来自于微软这个 Xbox One X 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终端啊，主机。 哼，我已经把线拆走了 啊，然后呢？对， 然后没有我的线，你们是没法还回去的。 好嘞，当然这个可以说它融合叫做 MR，之前有这个 AR 和 VR 啊，这个增强现实跟虚拟现实，这块还有 MR 的。什么是 MR 呢？皇后应该知道吧？就是 mixed reality，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现实的技术，也就是说你的真实跟现实你分不清了， 对，你就融入进去了。 哦天哪，我喜欢这个感觉。 所以有它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担心了，你就可以玩 MR 的游戏和 MR 的这种应用场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这个所谓聊 VR 啊什么之类的，包括我们在做一些 VR 的展示时候，其实你都需要佩戴很多东西，而且 对 它还需要这个房间里面布置一些个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啊什么的，去帮助你去实现这样的一个 VR 的场景的辨识。但是 MR 不用了， 什么都不用，不用准备， MR 就是要主机跟头戴显示设备手柄就够了。 不需要再布置什么房间的各种的再要粘东西啊，再钉墙角啊什么的，不需要了。 对环境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对对对，那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展示的东西 ，Xbox One X 可以拿起来的手柄啊，好漂亮啊，好像，好想啊，要。 我一看见手柄，我就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BA 加三十条命。 其实这是我的心愿单里面其中之一了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女士优先，毕竟这个思想心愿男女有别嘛，还是要 lady first。所以想让苗山跟我们来先分享一下你的 心愿单开始了。 2018年的心愿单都是什么东西？ 哦天 哪！ 前两天小航跟我说你有什么心愿想买的东西，你列个清单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把真的这么回事可能会发生的情景设置好了， 真的会发生，只要好好挣钱就行。 我发给他的时候，我还写了括号，是想出来的就给吗？当然答案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我真的是认真想了想，最近一段时间特想要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主义的，是每一个都说吗？ 每个都说呀，一个一个来吧。 好嘞， 那就 首先我最近一段时间最想要的是美国加拿大风靡北美的这个 Nuski 的洗脸仪加洗脸胶。 哦， 这个、 就是这个图是吧？ 对，这个图一会儿就出来了，大家能看到。 对， 其实现在这个国 的洗脸 这个 洗脸胶 国货应该是4月份才正式上市，加拿大和美国应该是这个月已经刚刚上市，是刚刚上市了。 是吗？ 价格其实还差不多。我因为想要这个的原因是身边好多艺人的朋友，他们可能没时间去美容院什么的。会洗，因为他们可能是去演出的妆比我们厚嘛， 那 是吧？ 我们都不用化妆，对。 他们都推荐说他们用了将近7-8年，甚至有人用了10年，说这个可以卸妆洗脸一气呵成。 我的天！ 对于懒人像我这样人特别适合我，所以我最近也研究了一下。但是他这个营销方式在中国是直销 啊， 所以其实我对这种营销方式是最开始有一点怀疑的， 有点这个晕晕的哈。 对，但是后来一想，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的所有渠道都售卖的东西，如果品质不过关可能更难存活， 有可能， 对吧？所以最近我才觉得有可能是不错的，我正在打算要不要下手的一件。 这玩意儿大概多少钱啊？你还记得吗？ 是这样的啊，在北美上市有两个规格，一个是一机一充电器，一个导头一个洗面胶，加一起是1300左右。 这么贵啊？ 对，因为他说机器贵，因为它的震动频率不一样。 那个胶什么还有导头是终身的吗？还是说可以要它算一个耗材需要换呢？ 耗材是洗脸胶的部分，然后机器应该是永久的。 就是咱们这个脸啊，把它都刮烂了是吧？在经常会发现这个脸太粗糙，太干了，一下子爆皮，咔咔的拿这个夸着是吧？ 就打磨的。 怎么那么像感觉给汽车抛光的感觉？ 对对，抛光的。 所以这个你会觉得你真的想要去？下一点决心要买它吗？ 我最近其实想买的原因是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个洗脸的东西，但最近在网络上看大家留言发现 还能剃胡子， 它不是一个洗脸仪， 它有 按摩的功效 哦， 所以它还有收紧毛孔的多重功效， 对、 所以这一下子它就拉开了，因为在市场上卖的电动洗脸仪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 几十的谁敢使啊？ 对，但是差别到底在哪儿呢？后来他们就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洗脸仪，它更像是一个美容仪， 美容仪， 对，它包括了很多功能，那其他可能就是单纯的洗脸仪了，所以冲这个功能相对多又对我来这种懒人来说可能比较有用，所以我可能会选择2000多的那个套装，里面含4个胶，2个导头。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不，女人在这里花钱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原则的哈。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你看这个女生肯定是要很 care 自己的面部皮肤的嘛， 必须要美美搭嘛。 对，所以我看到那个苗山的心愿单里头有很多关于就是什么家居啊，包括美容的，你就很能理解，因为跟所有的男生提个醒吧。因为很多我们男生送女生礼物的时候呢，会陷入到自己的那个印象里头， 男女都一样， 我也陷入到我喜欢的东西。 对，他会猜女生喜欢什么，女生会不会喜欢这部手机？就是想，其实他的考虑特别的男生，你送一个女生手机，你考虑什么性价比，什么配置，什么不要考虑的，自拍好不好？够不够漂亮？拿出去够不够拉风？ 你好专业， 这个才是男生送女生东西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从来没有为找不着女朋友而烦恼吧？ 已经结婚五年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懂女人心呢？ 我终于知道差别了， 所以 我自己都不太懂。 我跟你讲，苗山，今天就让你好好懂一懂。一会儿的话，咱们三个人啊都会分别分享，因为咱们每个人只能以时间关系只能准备五个哈，心愿。所以呢，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往后来一个， 好， 咱们来这样吧，轮流制， 轮流来。 我刚才再插 一 句 啊，我分享一个，就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一梦，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说他生日的时候， 哎呀， 前男友送他一个鼠标，他说他当时想拽他的脸上， 一个游戏机械鼠标那种感觉的玩意儿。 然后我们分析为什么，他说他前男友还配合了一段话说，我想把你永远的攥在手里，所以送你一个鼠标， 假浪漫， 当时觉得很浪漫吧。 这个就是，哎，等一下，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被写上微博的话，这个微博会火， 对， 一定会有会有说是就是什么直男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 我们下了节目就写，好吧？ 但是我们当时分析，他送他这个鼠标的唯一可能性是一个男孩想要这个东西，给了你之后发现你也不会用，你们俩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哎，你这有用吗？你拿去用吧，最后就变成他自己的了。 哎哎，真的，我觉得苗山说的是非常 对，就很多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很多是这个状态的。 好吧，那我觉得今天。我看其实我都说完这个了 ，Charbox 这个、 啊、好，那就该缓缓 了。别着急，没说我为什么要它，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五个心愿单哈、啊，都是相互能够配搭在一起的。你看，有游戏机，我们就需要一个大的屏幕，是一个大的电视、 嗯， 所以一会儿我会说我想要一个 OLED 的电视。最好是曲面屏的啊，然后的话有了电视之后呢，我需要能够让它的这个音响效果好一点，所以想要一个能够给它增强那些音响效果的 Sonos 那个这个 Playbase， 对，让电视的音响音量啊，它的这个声音质感呢、啊、变得更加完美。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会觉得哎，对于声音应该更加关爱自己一下，所以就应该有一个好的耳机，出门在外给自己更好的一种降噪的体验，尤其在坐飞机的时候，那就会有 BOSS 的耳机。那我们在出行途中，有时候我们这个真是要一边玩一边工作，所以需要一台特别好的伴随自己出行的一个生产力工具，因此就是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这个需要一个电子家， 就是小航的清单拿过来看的话，就虽然说哦，这就是个土豪， 对， 但是是很有逻辑性的呀。 但是你每个都很贵呀， 很贵呀、啊。 你要看看我的清单，你就知道我的是多么的务实了。因为我里面最贵的产品应该也就是2000左右了， 嗯， 就是很我的清单是可以听众朋友们或观众们看了之后就可以拿着我的清单去买的， 哎呦， 非常合适。我先问一下我的， 喂、哎，谁说你这个可以买，我就不可以买了？真是的，苗生那个也可以买，苗生一会儿还有一个吸尘器要贵了20000多呢。 哎，我们仨都有一个耳机，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三个人的耳机，你看都有不同的，比如说 功能。 比如说，我们直接说吧，苗山的那个耳机是那个 Lady Gaga 的魔声一代，我们就非常 啦啦， 我们就非常直接的说，那个耳机我跟小豪，因为我们俩是 绝不会买的，应该是。 但是女生会被那个设计和那个外观看起来，说实话，很多我认识很多女生并不在意说这个耳机音质有 我不在乎 怎么样，但是。带出去要漂亮，要拉风，它是我带出去的整个配饰的一个部分。 它是 Lady Gaga 同款就好了。 哪怕你去三里屯，有人拿了那个相机在街拍你的话，你会把它露出来说你看。 识别度很高。 对， 我当时觉得这个耳机其实已经第一代是10年上市的、 嗯， 现在刚到第二代的时候，形状已经变了、 嗯。 但其实我所说的这第一代是个三角菱形的，这个形状其实已经不算一个新品。 嗯、 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就好在平时我们戴耳机大的时候，你戴什么耳环？全部白瞎掉，别人看不到、 啊、 这个倒的三角形戴上去就像耳环一样，而且它的颜色配色有白色、黑色、红色，然后根据 你可以买一个 iPod 那个 AirPod 呀。 但是你知道吗，它中间的那个配线上面还有 bling bling 的部分 要闪， 对，所以它那个耳机首先就很帅，而且识别度高，在你在大街上戴一看就知道是 Lady Gaga 那一款。它设计的那个 施华洛世奇你应该注意了，我觉得你应该做一副耳机给女生。 施华洛世奇跟很多耳机厂都有合作 对， 但是问题是它太散，就是它不像这款产品一样，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标识，一它是 Beats 本身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产品， 对， 二也有 Lady Gaga 这么一个，我们用最流行的说法是它是个 IP、 嗯、 对 对， 它 有这么一个来，就跟好多明星艺人的这个定制款产品 产品也很受到欢迎是一样的。 既然提到这儿，我们就觉得还是要先看一下苗山同学这样的一个 嘎嘎 耳机啊，到底长什么样子？ 全名叫 Lady Gaga 魔声耳机，这是一代，它是 Heartbeats， 对 Heartbeats。 哦，这个红色，这个红色是我还挺喜欢的， 而且白色这个面条哈，对吧？ 对， 你配上如果再镶一圈这个施华洛世奇元素的这种小水晶，是吧？也应该能好看。 对， 但是有钱的话还是镶真钻吧。 哎，我还跟你说，真钻还真未必有人工钻闪， 但是它能够彰显你的气度啊。 不，小豪，你这又错了。你要知道，在这种浮躁的社会里头，你走在街上或者你戴的时候，其实没有人 care 你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施华洛世奇其实是做工非常精良的 玻璃 人工水晶啊， 水晶 其实就是玻璃，它的裁切工艺是非常好的，虽然它的材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水晶，但是它拿出来那个视觉质感 闪， 对，够了， 真闪。 就现在我们讲所谓的快时尚，有人说快时尚无非就是证明你是个穷人而已，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话。但是你也想为什么，就是这个话我觉得背后有一点不对的地方，是我即使没那么有钱，你也不能阻挡我喜欢一个美好事物的权利。 有道理。 那我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去实现一个比较外观设计出色的产品，为什么不可以呢？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像所谓的这种日式简约风格这几年这么受到欢迎，其实我们知道你家装修如果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装日式简约风格就好了。 嗯， 因为真的你要装地中海洛可可或者是真的中式复古的话，那个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的。 罗马柱走一走。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强调的是 design 的意思，就是我们穷。 不要老说这样的北欧的品牌好吗？ 他们其实就是以简约省钱啊，降低成本为主打的。 环保，环保， 环 保， 跑！ 哎，既然我都分享俩了，我就接着说好了。 行，你接着说吧。 我这个苹果十其实就不用说了哈，因为我一直用苹果嘛，所以想要下一个烧钱的十，大家能理解？ 能理解，但不能忍。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以觉得它不好用，很多人是你在努力吐槽这个手机真的不好用，我真用不习惯。但是如果你送我一个的话，嗯，还是要的。 对，要。 而且很多人是被这个视频所吸引住的， 他的那个视频，他的 那个 官方的那个视频，对对， 很美。 我们当时看了以后发现，哇！很多人会说，还是不得不选择它试一把，尤其是那种那个 emoji 那种人像效果。 哇，那走一个， 走一个来。 有很多人现在买 iPhone， 其实已经并不沉溺于它的功能性，而说它带来的一种是，我买了，我用了 iPhone 10，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用苹果的人。 也不是，就是比如说，在 iPhone 10还没有什么人买到的时候，你买到它了。那就证明你是一个潮人，或者说你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一个 人。哦，尖端的不行。他这个整个的宣传片当中也会发现哈，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 对， 他跟眼睛有关系，所以他也突出了一种 Face ID， 他的那个面部识别， 他的面部识别， 包括说对，也是 Face ID， 他的面部识别其实很多人觉得跟之前有人用过那个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他用的是叫 3D 结构光，他侦测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立体的你的面容， 嗯， 还能实现说像那个 emoji 一样，能你的头跟着动，他的头跟着动，他包括像他的背景的这个非常强大的舞台光的这个模式， 对。包括你这个人像的照片的时候会发现，哎，跟别的不太一样。 有人说它是一款来自未来的产品，的确它身上有很多的特性，但目前看起来并不成熟，但它可能代表的是未来手机进化的一个方向，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会想去买它的原因，就是我既然接受了这个产品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产品，那么我需要接受说它的产品可能并不是那么的100%的成熟跟具有实用性。 嗯， 就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你可能要去解锁，比如说以前我们开车时候解锁就直接拿手解一下就行了，现在是嘿，我得凑过去， 要凑过去脸对上它， 而且凑过去还不见得能100%的精准， 是的， 所以这个的确也是一个 大家听见他声高一声低一声是因为他脸凑过去 发现 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啊，就是哎这真的你会时不时的有这么种感觉，所以还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就是想要一部 iPhone X，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反正我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昨天吃饭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前两天坐飞机，在飞机上空姐说，你好先生要关机了呢，然后他说，我麻烦你给我关一下，我不会关。 iPhone 那个关机的那个关机的那个 苹果十和其他就是关机的键不一样吗？ 对对对， 没有那个钮，然后 可以啊，识别度。 然后说，您看空姐，您帮我关一下，我不会，不是诚心不关。那特别 他要进入那个通用里面去关，有一个关机键， 哦，也有一个电子键， 对，有点麻烦。 好，下面说我 特别喜欢的两个，其实前面全都是那个铺垫啊，后面两个是我重点特别喜欢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美国这个 Rainbow 家居清净系统，这个是真的我很想要，但是因为它真的很贵，所以我一直没有入手，大概23,800是基础配置。 我的妈呀！ 一个， 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是真的需要你买了房子之后。如果你租房的话，你花这个的话觉得不太值。 而且呢，就是哪怕是这个，其实也是有工作人员上门让你尝试、 哦 他看了我家之后，他就说对你来说不是特别值， 你们家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小动物、 啊、 然后也没有小孩、 啊、 所以我觉得你先不用买这么贵的。 我们家有狗。 对， 你家还真的可以。 我给你讲一下啊，我是认真的听那个工作人员帮我就是用这个系统的时候给我讲它好在哪儿，我觉得很有必要。 嗯， 一般的吸尘器它是一个吸力大，对吧？ 对， 但是它就牛在它是一个拍打制。 哦， 它是在床上，你可能只有摸着床才能感受到它是咣咣咣咣，它在砸 拍被子的感觉。 拍被子，因为那个当时工作人员给我讲说，我们晒被子晒褥子的时候，我们以为太阳光晒它是最重要的部分，其实不是， 是 妈妈拿掸子最后晒了一天掸它， 拿那个棍子帮它。 对、把这个褥子里面的螨虫啊灰尘全部掸出来的过程。对、所以呢这个吸尘器的重要就是一它有强大吸力，二呢它一直就在床上拍打。 它像妈妈。 对。就睡了是吧褥子。然后就可以把螨虫，因为我们知道螨虫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一个物质。我们平时看到那些土，我举个例子，当时工作人员过世说你看地上有很多边边角角，你看有灰、有土，甚至拉了丝儿那种脏。你觉得它很脏吧，我们现在吸一下。它这个原理是拿水动力把这些脏土全部进入水里一倒就行了。 啊，就是没有滤网，拿水进行过滤。 对，平常我们吸尘器最简单的是有一个灰尘袋你抖、然后弄得挺脏的，或者是有一些那个东西需要再扔掉、但是它没有这个过程，它只有一个大肚子里面装满了清水。 句话讲它就没有耗材。 没有耗材、它吸进来的尘土直接进入到水里，那个水就变成了脏水、然后它的出气口就可以有净化器的功能，它把一个PM2.5 的机器放在出口处、瞬间就我家179变成零。他说至少这个出口处是这样的，而且你一边吸 滤网过滤，他拿水过滤能有 PM2.5 出来吗？没有了。 而且他说你看一边吸你可能看那个水已经变脏了吧、但你不要认为它吐出来的气是不干净的，你看吐出来的气永远是干净的，因为那些灰尘只会在浮在水面上，它的水质没有受影响，因为只是灰尘嘛。然后同时他拍打的时候把螨虫什么那些东西一吸，我才发现地上哪怕好久不扫地出现的那个灰土一团一团的都不如你每天就是经常换被子枕巾吸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多。 是、 瞬间我那个一大肚子水就是变成了尘土水，就是从床上吸出来的。而我还经常换什么被单啊被褥子、就说明你的那个 脾气。哎、我们可以 看一下 视频、 那个、 我们边看边说。 哇你还有。 对， 那个视频实在太长了。 对， 我就觉得 看一小段吧。 看一小段 吧。咱们我看看啊。 是这个。 看图片吧就。 对。 看图片吧，那个视频实在太长了。那个我们看看图片长这样子啊，我们可以来去描述就行了。因为那个视频刚刚我看上有7分钟，我估计放完之后咱们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看一个头呗。 头 对吧，或者咱们还可以是吧，不看好吧，那就看图片吧。 我们还是看图片吧， 其实就比较容易能 描述。 因为太长了没有导进来。对， 那个大家看了就想买是吗？ 我真的，我跟你说， 我们真的不是做广告啊。 我当时就觉得吸尘器一般5000块钱左右，就是还不错的吸尘器 了，已经 护肤啊之类的。 对，我那天眼看着它在我面前操作，确实很好。但凡是1万以里，我肯定当时就买了。 结果 23,800还是基础款，还没有配件，还没有一些什么导头，我当时就 所以你看，他说他不是吸尘器，他是叫家居清洁系统嘛？因为他我知道他有我知道一个产品，它是有那个水箱在那个地方， 对，水箱， 对，它是通过用水把空中的粉尘做降解 吸附， 以及这个东西吸附来的一个 对 作用，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吸收螨虫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尤其在床上，而且有的时候那个头啊，我们擦了地、吸了地之后，觉得那个头有点脏，对吧？但是它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它经过水过滤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管道还是干净的。甚至那个工作人员给我讲说，你看，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头吸过地了，对吧？你把头拆下来，拿管子直接把那个头就可以做一个清洁，然后又是干干净净的了。 之前我跟他还可以往外喷水。还可以去洗纱窗， 可以， 特别厉害。 好像基本有一个这东西，就基本家里全搞定了。 就其他的电器可以，就基本上该歇就歇了吧。 对，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应该大家庭， 包括这个家具面积大一些，比较划算。就我这种一室一厅，就一隔断，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就算了。 像我们这种开间的，对吧？就 啊，你还比我们家少堵墙。 对，真是的。所以还是适合于大户型人家， 对，适合。 也不是大户型，我觉得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是三口之家， 人多的， 人 或者是就是 宠物啊， 对，有家里有狗有宠物的。因为我们家当时就饱受一个问题，就是狗毛， 对 吧？ 对， 狗夏天会掉毛，冬天也会掉毛。冬天掉毛是因为暖气太热。所以就是整个沙发上都是，然后这样的话，既然他有那个拍打能力，我觉得拍打是一个很好的， 对，很好，而且对小朋友好，小孩就是对呼吸那个 敏感 的多，有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减少过敏的源。 对、 对， 所以他是不是我今年的心愿单，是一辈子的心愿单里边， 就慢慢攒钱吧，不两万多吗？是吧？攒会儿，是吧？我们不买这个电脑，也不买这个游戏机的话。咱凑凑钱还是买得起的。 可是我怀疑我凑了钱就把剩下四个买了。现 在啊，你又买了是啥呀？ 我最后一个特别想要的是一般人觉得很奇怪的，我想要一个智能机器人。 这回我跟你讲啊，咱有视频为证，看看到底苗山要点什么东西。 特别巧哈 啊， 苗山的这个视频机器，这个他想要的这个机器人产品是我去了他们发布会 的。真 的 吗？ 所以我那段就是一会儿看到大家视频是我在发布会现场拍的，不是什么广告片，是他现场的演示。 哇，你看我们的品味是一样的呢。 我们 非常有趣，我会给大家直接说这个画面中的一些内容。 好可爱。 对，你注意到它跟普通机器人有很多种很廉价的机器人产品，它是不会动的。 对， 它的整个的四脚跟它的整个头部是可以完全灵活运动的一个状态。然后它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屏幕，屏幕上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它会像拟人的一个状态。 嗯， 它会说话，有语音合成的技术，而且它的语音合成技术说出来的非常自然。 对 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场景应该是旁边有人在点歌。 在点歌吗？ 对， 他的眼珠还会动呢。 对， 他那个刚刚我看他那个轮子的位置， 嗯， 还会就是像呼吸一样，感觉会拍手的感觉。 对 对， 然后好，你现在把他的声音开起来，你能听到他里面在说话。小 K 陪着说，陪着 小 K 一起玩。他在说什么呀？他在倾听，应该现在是。 哎，你好，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视频通话的？ 好，现在要展示的是一个视频通话的 通话啊、 因为它就直接可以跟这个你的家人透过，它是透过微信和你的手机进行联系的。 嗯， 那么直接可以像使用微信视频一样的去拨打这个电话。 哎呀，眼睛亮 了。对，当他眼睛亮的时候， 正在呼叫爸爸。 一会儿你就看到有微信的，哎，标准的微信的那个通话的声音就出来了。 这是连接工作人员手机的。 对， 先跟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就有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视频通话的功能了。因为很多的老人在家里头，他并不会那么清楚的去使用这种智能手机产品，通过这个就能很清楚的通过语音的方式直接去进行一个联系。 嗯，这就可以跟我们那个视频连线很像了， 很像很像。那么其实它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功能。因为讲智能机器人，现在讲一个家居的一个智能识别的使用，它不仅仅是只是好玩好看，它有很多实用。它里面还是现在看到的场景，应该是它是带了一个 小朋友，然后要讲故事，是不是给小朋友讲一个什么大灰狼与这个。 它是里面带了全套非常多家提供这种幼教的组件。 它这个狼也太可怕了，太吓人了，设计。 其实我之前在选择这个机器人的原因是我在小帅和小布稍微斗争了一下下，但是小布是完胜的。 对，它的功能性 对 和它的整个应用性，就是华硕是在里面放了很多家的这种就是服务的类的产品。 对对对， 再比如说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说家居机器人，很多情况你碰到说你不在家，老人怎么办？如果老人真的觉得身体不太好的话，喊他的名字，他会自己过来， 对， 拍一下两下他的头，他会自动发出警报信号。 哎呦， 它是 连接到医院的系统或者是你的紧急联络人的系统之上。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幼教的一个这么一个部分，它里面会有这个预制了很多幼教的 APP 和 APP， 包括说各种各样的幼教的素材。那么你可以通过它，不只是通过这种预教娱乐，甚至说比如进入小学跟初中之后的一些这种辅导的教材，其实里头都有。所以我觉得它最好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说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整个的 应用性设计的比较好。当然像这种最基础的娱乐，就视频点就语音点歌 点播， 哎，点歌也行。比如说我要听个什么歌，因为它的机身比较大，所以能放的放得下比较优质的扬声器的产品，那么它整个也会在里面直接播出来。 其实我对于机器人的一个很关心的一点，就是它的反应程度，它是否能够快捷。 对， 小木给到我们目前的一个展示来讲，就是我们给它指令了以后，大概有2秒钟左右，它能够就识别，并且能够做出相对应的正确的反馈，这个很重要。 对，语音识别，而且你知道这个现场还有相对比较杂乱， 嘈杂， 对， 比家里面。我当时觉得小布这设计的真是呆萌版，人家说是呆萌版的智能机器人。 对的，对的， 因为大部分的智能机器人都是一是放在桌子上的比较多， 对， 它不能动。 对， 然后大部分的机器人是以辅导功课，像学习机的升级版为主。 嗯、对的。 但是小布看上去它应该是一个像家庭成员一样的，可以服务家庭生活的。 它这个其实我们说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家庭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早教机之类的东西。 对，学习机。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这种小型的这种陪伴性机器人就放在这儿，他就是很死板的说你今天跟我什么什么，可能还不如 Siri 跟你的对话更自然。他这里都是完整的，有一套完整的那种语音引擎去进行回复。 我申请写一个测评，所以我家需要小布。 然后你准备要这个金主给你买一台小布，赶紧去。 我觉得有了小布不需要男朋友。 我刚才就想说你，我特别害怕听到这句话，又不需要男人，你怎么办？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呀？ 我觉得看了小布特别呆萌，你看他经常可以扮演儿子、女儿和男朋友的角色。 我们还是听着广告，马上回来哈，一会儿跟你聊小布的事情。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每周五晚单元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上角的这个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现场进行的视频内容啦。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同步收听。那么我呢就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了。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里面呀，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更多的心愿单了。 对，今天看视频有点挤啊，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我刚才想进去都挤不进去， 真的都挤掉线了。 特别的多人在线， 咖啡是吧， 主要是因为今天特别丰富，因为聊到心愿单，我相信这个春节快到了，很多人都有内心想要的礼物，而且呢数码产品现在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所以呢想到新年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数码两个字挂上钩。 对，所以今天呢刚刚我们看过了有苗山的心愿单之后，我下面要轮到我们男生的世界了。 这个一个都不能实现是吗？ 我跟黄不是你这个，我觉得可以实现，起码这个洗脸仪没问题吧。 啊，不是你还是我自己实现。 你不是说你要去加拿大买吗？ 哦天哪，我以为那如果只能实现一个呢，我想要一个小布。 小布大概多少钱来着？ 小布多少钱来着？ 小布的价格是这样的，它有不同的一个版本，它会有，它里头也是有存储器的嘛，32G 的版本的是一个6999的一个价格，然后128G 的价格是7999，那你不如直接买128G 的好了， 对， 就贵1000块钱。然后它会送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东西要充电，所以它会有一个叫自动回充的一个智能回充充电座。就是它会自己的跑过去充电，不用你再去把它推回去。 哇，那真的像一个小动物一样。 智能特别好， 就是它自己就知道我没电了，我回去了。 它觉得它自己应该快没电，它应该就回去了， 会回去， 别老用干的时候啊。 对，就跟有些厂商的那个扫机器人是一样的，就是没电的时候，它就自动回去。 哇，它真的想想比我心愿单里的第三名还要便宜呢。 可说呢，而且这么实用，对吧？ 对，我想要一个这个， 而且你可以增加很多的生活乐趣。我不在。 其实不是说谁想要的问题，我说我们是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可以参考，因为这个产品如果是你家有老有小的话，其实在家里头如果你长于工作，你疏于对家庭照顾的话，有这么一部产品帮助你去更好的给你的小朋友啊，跟家里的老人的进行一个沟通，或者说帮你做更好的陪伴，它是影响陪伴机器人的。 其实我曾经考虑过要不要买一个送给我爸妈的，其实它 也很合适。 对，其实它也是个摄像头，当你需要看见他们的时候，有一个设置，你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状况。 苗山跟他父母啊住得太远了。苗山呢住在7楼，他爸妈住在8楼。对，这个平常的这个通话呀，来不来去拿嘴喊他费嗓子， 而且还有窗说妈您饭做好了吗， 废话费，你说知道吗？而且我不敢随便嚷嚷，打开窗户一嚷，所有人都直冒头，一说吃饭了。 开玩笑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朋友们推荐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仨作为这个三个代表吧哈，推荐一些不同品类的不同需求的一些内容，跟数码产品有关的我们今天都来去说一说。 哎，黄浩你这么专业，让你说你自己不算啊，我们俩的是不是我又接地气，我的心愿单又接地气又实用， 他敢说我的 尖端， 不是，就是这个两个单， 他媳妇儿也看的节目 就都。这两个名单真的是一个很女生和一个很男生。 对， 女生关注的是生活品质，比如说你看你有这个 Rainbow 的家庭清洁系统，以及说像小布这样的产品，以及能够获得怎样的心理愉悦，因为女生很在意说我使用它说，其实我们讲女生很多时候不那么没有像男生那么的 care 这个东西，它的真正在科技上头的科技含量有多少，但是我真的需要一个买回去让我心情开心的东西。 哦，这些都让我开心。 对，像小航我就觉得要小航接下来可以分享他的那个清单了，因为我觉得小航的清单真的是非常的拥有一波就是正在处于职场上升期的一个精英人士想给自己购置的全家的东西。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先看第一个视频吧，就是能够让我们激起很大的一种哇，这个就是震撼力啊，就是很兴奋的一种视频，就是这个来自于 Xbox One X 的天蝎座。 对，其实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是在纠结说买 PS4 还是买 Xbox。 其实我想很多人买什么游戏机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游戏机上它能玩什么游戏 啊。对 对， 那对于像 用户体验来讲，其实我对于就是这种体感类的东西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哎，算了，有那个 Kingset， 哎， 对，这个手柄， 而那种手柄圆形的那个造型接上我们这个头戴以后，会发现整个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你还能把它当一个蓝光机用。 对，关键是个是我可以省了钱买蓝光机。 对，而且这一代产品我记得是支持 4K 的 HDR 的高画质的显示的。 没错，而且你可以给到你这种画质的体验，会逼着自己要去做一下你的硬件升级， 就买个好的电视机， 买个好电视机一定要买个 4K 的。 对的，而且一定要像我们家一样买个够大的 HDR 的， 对吧， 60寸以上的。 我也想把这个加进来。 你是不是也动心了？是不是你看这视频之后， 哇天哪，我一般 你就可以融入进去玩这样的游戏。 对 对，应该这就是所说的 MR 技术。 MR 这种所谓的 MR 也好， AR 也好， VR 也好，更讲求一个叫做沉浸式体验。 对， 就是你玩的时候不会被你身边打扰，哪怕是你的老公在做饭呢，或者是你的就是干嘛的时候。 哎，我喜欢你这个设定。 就是别人都在忙，你可以非常沉浸的不被外界打扰。 嗯， 我的天哪，我觉得所有的太太们可能要抗议了，就是我已经喊破嗓子摆桌子，然后那个男同学还在特别从容的玩游戏。 等一下，我 跟你讲，我很负责任的跟朋友们去说的话，我觉得太太们可能会跟更多的游戏者们一样，他们会也哎，这是什么挺新鲜，我也来试试看吧。她跟她老公一块儿就融入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时间是大家说做饭了没？没做，点外卖吧。 对，然后就又火了，饿了吗？什么？ 对。 哇，这个真的挺帅的。 对， 嗯，前两天你还记得吗？咱们这个新年广播跟饿了么一块儿还发红包来着。 对对对。 对，结果我发现这个人都抢爆了。 哦，我现在才知道我们领导的出发点真是为大家着想。 因为那会儿新年刚刚开始嘛，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还是应该要好好工作，对吧？”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去做饭，怎么办呢？就点点外卖吧。 但是想吃的好一点， 哎， 有我们的优惠券，你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本来点30块钱，现在可以点50。 其实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是现在人们在时间的分配上都开始有一定的不同， 嗯， 愿意把时间分配到觉得自己有价值的地方。 哎， 而如果其他的能通过一些不贵的金钱就能去解决的时间把它省出来，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说，哎呀，这个你们为什么自己做饭呢？我说我们做饭可能省了也就10块钱一顿，但是我们可能要花2-3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来准备，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时间成本是更重要的事情。 没错，太对了。 不是有句话吗，就是把时间浪费在更值得浪费的事情上。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说玩游戏就是一个让自己心情愉悦的方式，那花些时间浪费也挺好的。 多好，所以说你看有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身边陪伴的话，你的生活是不是会多了一种乐趣？你是不是愿意跟别人说我们俩是男女朋友的话，你是会不会融入我的世界里边啊？对不对？ 有那么一刹那， 而且 有那么一刹那，我都说我觉得你们俩说的是对的。 而且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之前做一档节目的时候，就是尬聊那个节目时候，有一个朋友说的非常对，一个广州朋友说，他说游戏也是一种社交方式。 哎， 我们先不说是像网游啊手游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在网上通过这种方式去沟通感情，像这样的产品，像 Xbox 也好，像这种游戏产品，你可以呼朋唤友的叫你的好朋友来家里玩，其实也是跟你的朋友之间的一种情感的沟通跟连接。 Home party 就来了， 对， 啊， 对吧。而且在于另外一种，就是说 Xbox One 它我会选它的原因，因为它的 Xbox One X 它可以进行跨平台，就是我可以同步进在手机、在主机、在 PC 端，我都可以玩同一款游戏，用同样的一个游戏进度进行。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打破一种平台间的壁垒。不能说我今天玩这游戏到这第三关了，到某某一个地方开宝箱了，我拿手机玩发现我并没有，我不就废了吗？我还玩它干嘛？会就无形当中会打消我对于一款游戏的积极性。那这样的一个新的体验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特别的好。 哎，刚才有一个网友朋友也分享了他的心愿单，老傅就说了，我的心愿单排名第一，尼康 D850。 我的妈， 非常火，这个产品最近非常火， 非常 火， 在美国拿下销量冠军的一款单反产品。 我尼康，我特别佩服，它永远就是在这个发烧摄影器材榜上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 对， 还有佳能两家在一起。 对， 嗯， 现在索尼也加进来了。 对， 你知道很多人想去买索尼的那旗舰款 A9， 你知道今天很多朋友跟我说，说你换了 A9 没有？我问我们跟咱们连线的那个时刻的主编冯伟文说买了 A9 没？说没有钱啊，我也想换啊。 真 是， 你们需要花销的地方太多了，黄浩。 而且 我觉得你太不容易了。 关键是 A 九，你买了个机身，你还得买镜头吧？ 对呀、啊， 索尼这种讨厌的厂商，大半夜的发镜头。 我喜欢你刚才的口径。 对，真的是大半夜的发镜头，凌晨一点钟告诉我们说我又发镜头了，是比如说是1635这种，或者是12240这种、特别从广角到长焦通吃的这种镜头，多少钱呢？真的不贵，12000。 比机身也 对， 真是啊。 这个 就是为什么会说玩单反？ 就是、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我记得十年前有一句特别的受欢迎的一句话说：“如果你想破产，请让你的老公爱上单反。” 对对对， 单反穷三代，对吧？ 穷三代 还有什么毁声来着？ 什么？ 我记得好像是烧音频毁声吧，应该是。 类似于什么单反穷在 HiFi 毁一生之类的这种、这种， 你的心愿单就毁了你一生。 但是才有更多的这种动力可以激励我们好好工作，努力挣钱呢、啊。 所以你需要一台好的笔记本电脑来下一个， 下一个吧。今天我们要现场展示它了。我们在展示之前，还是应该先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官方视频，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做的哈、啊。 嗯。 但是好看的视频也不能够代表它的真实的存在。我们一会儿要跟朋友们去现场开箱这样的一个 Surface Laptop。 Surface 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小众产品，因为我们觉得微软应该是做系统的厂商，不是做硬件的厂商， 做软件的， 对，做软件的、 嗯、 但是呢这两年呢，随着说微软更想做一个叫参考设计的产品，就是说我给 PC 行业提出一个标杆。尽管我们讲像联想啊、惠普啊、戴尔啊、华硕、宏基这五大厂每年都有非常惊艳不错的产品出来，但是呢微软想说我能不能以我的这种从系统出发的角度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形态的一些延展、 嗯、 就比如说像这个之前的这个 Surface Pro 啊，这种可拔插式的这种二合一的产品，再包括说像 Surface Book 啊，这种铰链，当然微软也说这个铰链设计是受到了联想 Yoga 的那个铰链设计的一些灵感的一些的， 对对对、 嗯、再包括说这次推出的这个产品就是 Surface， 这是 Laptop 其实是一款相对比较平价的一款产品了，那么其实价格上很亲民，大概也就是到了普通品牌的一个轻薄的价格的一个地步， 对对对， 多少钱？ 其实也就是6000到8000左右， 真的 和 我的小布是差不多价。 你还在想 小小 小布？然后他也是强调说，在这种日常状态下，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生产力的这么一个运作。 没错， 我觉得是，微软从一个参考设计，就是他要做高端的这种特殊性产品的参考设计，开始要进入到一个常规型产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产品说实话它的形态上比较常规，但是在常规之中又能给人一种，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的确跟我之前在市面上见到的大部分产品不一样。 对， 因为之前有人说市面上产品除了像比较少数的产品，举个例子啊，像这个惠普的 NV 啊 Spectra， 像这个戴尔的 XPS， 对， 像联想的 Yoga 或者 ThinkPad， 这个产品是能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部这个品牌的 PC 之外，有很多产品真的很像跑着 Windows 系统的 MacBook， 因为它的外观太像了。微软就说我可不可以打破这个局面，我也有独立的原创型的设计。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现场的开箱展示。 太好了，是红色的吗？ 是， 我刚才 看 宣传片，我觉得 红 色很好看。 下段时间我就不想再说话了，然后的话、我要把话筒挪开，我要我在面前呢去打开这个箱子，然后你们二位呢， 那我 来 说好了， 看看你来你的评价， 你边拆 好好 一边可以把我的名字贴上去，因为我不想还回去。哎，刚才宣传片里面，由于在节目开始之前小航就提到今天这个评测的产品是红色的，我在宣传片里故意看了看，那红色的颜色非常正，是吧黄浩？ 它其实是一种酒红色的一个设计，因为考虑到 Surface 的整个系列产品并不是那么倾向于说我给年轻人去使用， 对， 那么需要一些沉稳的部分。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碰到现在很多手机产品是大红色的很显眼，但是可能它在生产力或者是这种办公场景下头就不是那么的契合整个的场景。比如说举例子，你拿个大红色产品去开会，人家是清一色的，要么是银色的 MacBook， 要么是黑色黑红色很酷炫的 ThinkPad， 哎，你拿一大红色过去， 太艳的颜色有点不上凳子。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后背板的这个粉色，你拿这个笔记本过去开会，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奇怪。 对， 但是如果女生自己娱乐用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品牌还是比较商务的， 对 吧？ 对， 我已经打开盖子了。 哇，这个颜色真的很棒哎！ 打开盖子了以后呢， 哎，它会变色，侧面看还有点粉色的， 有点发粉，然后发灰感觉。然后有一个这种的 贴膜，哇，这么薄， 有这样的贴膜， 可以拆膜呀？ 可以啊， 我让我摸摸拆之前。 你来拆膜好吗？我就知道你等了一天，等好久了。 好好看，比我的脸烫。哎、 那个黄浩，我不知道你爱不爱闻这个味道。 我喜欢 电子产品新鲜的那种味道， 我喜欢， 就是有一种它其实是被什么水过之后清洗过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还有很多人应该很喜欢，就是把那个膜撕开的那个瞬间的感觉。 Please 来，女士来撕膜吧。 真的， 这个贴膜外面这个， 我是从这儿开始 在这里 哦，好想手抖。 哟呵，现场开箱， 这样 啊、现场撕膜、啊。 我要摆一个 pose 吧， 必须要 这样 面对镜头来开始。 这样，哇，这个声音好清脆。 哎、想把你笑的开花。然后 哇， 来继续把它弄出来。两边还有膜帮你，好的。 哇，真的很漂亮。我觉得中间这个部分，就镜面的这个设计， 嗯哼， 真的好有凳 子。就是为了他们的新 logo 就这样子了嘛，对吧？ 对、哦， 真的是好好看。 就是田，他们自己现在都说自己是田字旁， 田字旁。哎，我觉得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不失年轻人喜欢的颜色，因为它在不同角度看的泛的颜色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吧？ 而且比如说你像，真的是，我觉得微软是很有考虑到它产品什么样的人群使用，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说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哈，就是可能太年轻的用户可能也买不起这个产品，虽然它也不贵，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会讨论说去买这种三四千的这种入门型的产品。那这个产品、 有必要看一下它的各种各样面吧，就是 有必要，因为它的那个 C 面是非常有特殊设计的， 对， 就是、它的键盘一样。 打开它， 哇，真的好薄， 很像绒一样的那种。 哇，这个面板好好看， 这叫 Arcatana， 就是叫欧底兰的这么一种材质。嗯、欧底兰的材质呢是 有点掰了， 就是它的一些优势是什么呢？是一。它比较的好看，比较有多种颜色，而且比较柔软，质地柔软，但是它不容易脏。 嗯， 而且特别好的在于，很多人买了笔记本电脑之后，会专门买一个这个键盘垫铺在上面。 对， 因为一般底面是滑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切面，首先很精致，看上去。 当你把手像碗托一样放在上头的时候，你的手的触感是非常好的。 对、 而且这个材质它比较 时间长可以包浆。 对，比较 包浆， 它比较易清洗了，这是一个它最大的优势。这个材质， 而且你看这个边框也是红色，你看最边上那 一个。对对对对对。它整个通体都是这样的一种酒红的颜色， 对， 不想还回去。 你可以把看看它的背面怎样，背面它其实是很简洁，有四个胶托，然后呢，在屏幕的下方有一行这个散热孔的位置，嗯， 不想还回去。 来吧，你给我，我帮你看看它的侧面怎样。 哇， 不想回去的话，我们都给它买掉。 我啊， 买下来。像这样一台机器的话呢， 你不要把它摔了。 应该手不会那么滑了。 好舍不得。 侧面来看一下啊。我一定要把它合起来看侧面，侧面的话就是 薄。 这个说实在话，平心而论，接口略有点点少，一个 USB 接口，一个 Mini DP， 一个就是耳机 3.5 接口。 对， 嗯。但是的话，其实我想请问很多的这种商旅人士，如果说你的轻薄型笔记本的话，多少人会在用一个 USB 的扩展的一个扩展 Hub？ 扩展 Hub， 嗯， 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东西吧。所以的话，可能有一个。而且的话，你说那个 MacBook 那个本儿，只给了一个 Type C， 像国内 要接多少个 Hub？ 现在有国内厂商，就是比如像 ThinkPad 这种厂商还是很传统，它给你上面放三个口。 对啊， 就这种厂商是我觉得还是蛮良心的厂商。当然，其实像这样的话，你去京东上就会有那种100多元的第三方的这种 Hub， 就可以直接使用。 对，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产品的配置吧，因为它的一些配置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刚刚我给镜头看一下这一台的配置是，英特尔酷睿 i5 处理器，256GB 的这个硬盘加8GB 的内存。 对，然后它应该是一块13.5英寸的3:2比例的一个 Pixel Sense， 它是个触摸屏，它是个触摸屏， 触摸屏。 然后呢，注意它的续航时间特别厉害。我们讲到之前讲到过，说用那个骁龙处理器的电脑能够续航到20小时，当然没那么厉害了，因为它的性能比骁龙835的性能还是要好一些，但是也能达到14.5个小时。 哇， 就意味着说，举个例子，我每天来上班的时候，我其实可以不用带那个电源适配器了，因为可能我用的差不多，我就下班回去了。 我基本上出差，至少在飞机上，如果我想办公做一些脱机的工作的话，也不用充电的。 另外呢，这个产品呢，它搭载的系统是一个叫 Windows 10S 的一个新的一个系统。 对的。 但是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系统，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并不能够去 安装 EXE， 就普通那种 Windows 程序，它只能够去下 Windows 应用商店程序。但是没有关系，你买回来微软给了你免费升级时间，只要你在免费升级时间升级了，你就会获得一个完整的 Windows 10的家庭版。 哦， 专业版，是专业版， 专业版。 对， 哦，那就更好了， 免费升级到专业版， 免费升级到专业版。 嗯，这个我觉得还蛮良心，来开机了啊， 特别的哇， 桌面我把它调亮一点， 特别适合我。 刚才的价格，我正好再报告一下哈，国行版的这个 Surface Laptop 的价格是7688元，其实不算一个特别贵的一个价格，就是对于微软之前的像 Surface Pro 啊，像 Surface Book 这样产品来说，它是一个很亲民的价格了，也是微软在这几年开始把整个笔记本产品开始往下降的一个步骤的产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对它觉得很心水，因为不只是我看得起，我也可以买得起，因为7000多的一部电脑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贵的一个存在。 嗯， 它的应用商店连上网了以后，应用商店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可以看到它的 注意是触屏哈，3:2的叫 Pixel Sense 的一个触屏 哦，而且它已经它已经内置了这个 Office 2016系列的东西。 对。它会内置 Office， 因为现在基本上大部分你买品牌机的时候都会给你预装一个原厂正版的 Office， 就不用再自己装了。 对的， 对，这个非常有必要。 首次体验看看啊 ，Office 365个人版直接安装就好了，特别的简单。 手感怎么样？ 手感非常好，你可以试试看键盘怎么样，看看你这种。 我其实刚才摸了一下空格键， 嗯， 就是我喜欢咔哧咔哧的感觉 啊哈。 这个就有刚才我说咔哧咔哧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机械质感，而不是那种完全没有键程的东西， 不是软的。 对， 对， 但很讲究说键盘的弹性感， 对，触感很重要。有的时候，尤其在我们就是写一个比较多的文字的文档的时候，有那种咔哧咔哧的感觉，有手感，然后我们敲字的时候，灵感也会变得好。 我就经常对很多朋友说，他们很多人会说买一个那种很流行的那种廉价的性价比产品的笔记本就可以，尤其是有些新的厂牌哈。我说你要是长时间打字的文字工作者，你一定不会觉得那个笔记本键盘是 OK 的，一定是像比如像它像惠普的高端产品，像 ThinkPad 的那个键盘一样，让你打起来觉得舒服， 一定要有键反馈。 对，因为它的回弹质感，包括说，而且有反馈，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打字的误触率那么会越来越低，因为你没有感觉它是软啪啪的话，你都不知道你是否会打错， 尤其是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对的。 嗯，来看一下它的配件。 为什么直接就可以上网呢？ 我连过了刚才。 哦天哪，那你们先聊一会儿，我玩一会儿。 来来来，配了一根这个电源线，然后一个电源适配器，一个电源适配器。哇，值得一提的是它电源适配器上面有个 USB 口， 对， 可以同时再给其他东西充电， 同时能给手机充电，这也是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多电脑厂的标配了。对 对， 标配， 这个很人性化。来，再继续看另外一个小盒子里边，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说明书啊，一个关于维护卡， 对 啊，一个小的小册子，然后一些小的说明书，各种东西啊，说明书就是薄薄一小本，它起码还要一本书，还好歹还有一本， 其实是像使用指南这样的产品。 对对对 对， 其他产品应该很少在还会有见到给一本东西了。嗯， 所以这款产品真的是我觉得很多如果是考虑在新一年想给自己的工作做一份新的进展啊，一些规划，而且能让自己有更好的生产力的一个用户，可以考虑这款产品，来自于微软的 Surface Laptop 这个产品。女生啊，买这个红色真的非常好。如果男生觉得红色还是稍微有点妖艳的话， 妖艳， 是其实是有黑色或者银色的那个 蓝色 和 那个 蓝色 和蓝色和那个银色， 对，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系列产品都会比较颜色比较深，都不是那么的亮。 其实那个，当然我觉得更加，如果要选蓝色或银色的话，我可能更推荐你选蓝色。 蓝色， 毕竟那个灰色的那个银色啊。颜色有点点浅，还是容易把那个键盘弄脏的。 OK， 因为之前网上也有人在这个拍小视频，说这个啊该怎么清洗啊，这个灰色该怎么办呢？所以买深一点颜色的话，还是有相对好处的，是吧，苗山？ 啊什么？啊？不是，我一直沉浸在看这个， 已经入迷了。 哇，这个图片简直了，就是我随便找一张图片， 它的分辨率是多少？我还没来得及看。 哇，清晰度这么 好。它的分辨率是一个比较高的分辨率，应该是3000×2000， 这么高， 一个高分的。 你知道我刚才看了张图片，我直晕。 怎么你老花了？ 太清楚了。 好了好了好了， 屏幕的总像素数达到了340万，就是 这个 是一块， 嗯， 就 就是比普通我们见到的全高清屏幕要清晰度更高的一块屏幕。 它的触控板的话，我觉得力反馈还是不错的。那下的时间呢，我觉得要简单结束啊，因为这个心愿单有点长。我们呢就是来说一下下这个关于 OLED 电视，我们这个一分钟时间吧，说一下那个大电视，好吧 ？OLED 电视为什么好？我觉得小航想要，我觉得是看中了它的画质的纯净性， 没错。 还有这个电视有多薄，我们看一下图片就知道。 先看索尼这个 A1 啊， 对，这个都是 侧面几乎都没有。 你们看到现在这些图片都是我在发布会现场拍到的， 这不是个投影吗？ 这是台电视机。 No， 是电视机， 很有意思。 哦， 对，而且你注意它没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喇叭在屏幕上头，它是屏幕震动发声。 哇， 这样的话你听到电视剧里的人声跟屏幕是同一个出来的，而不会感觉说我会感觉声音跟我看到的电视画面不是一个， 这个边儿也太窄了点吧？ 因为它不用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喇叭，所以能把边框设计的非常窄，像家里头可以隐形起来， 就像全屏的电视差不多， 就像挂了一张画， 对，就像挂了一张画。然后，而且它没有底座，它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它的后背，再回到第一张图，能看到说第一张图后背有个支架，那个支架是什么呢？那支架是低音炮。 哦， 它是通过屏幕， 那咱俩都是 它是通过屏幕震动的方式加上低音炮来让整个的声音充满整个声场，非常的富有立体感，而且你听到的声音跟电视画面是一起的。好，这是索尼的。还有另一家的 OLED 电视，我觉得很多人看了会很喜欢。 给你20秒钟，来， 好 ，LG 的 这个看上去正面上很普通吧，下面是一个桑德巴。看第二张图， 来看第二张图， 找得到电视在哪儿吗？ 在哪里啊？ 电视在那个玻璃嵌在那个里头，它比那个玻璃要薄 还薄。我的妈呀， 天哪，咱们下半时段好好聊聊这件事情。 来来来，还有10秒钟，我们赶紧要进广告了。欢迎朋友们锁定这里，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关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好多好多人呢， 来弄吧。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朋友们，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的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听友们去分享这个新年的数码心愿单了哈，继续来晒我的心愿单。还有一个 哦，你的这些我都想要， 都想要是不是？我就说你那个心愿单，我觉得我其实我也想要那个家居清洁系统那个，好好 黄浩，我们俩的心愿单我们都想要。 对，那怎么办？咱们一块凑钱吧。 其实我们今天分享心愿单主要是帮大家去，就是听到我们的推荐之后，对，然后就是你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展示，然后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你可能也正在为了春节的时候买什么东西回家，或者送什么朋友给你心爱的人而迷茫，那么听到我们的选择之后可以有一个选择。 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想，比如说又想除螨虫，又想净化空气，听到我的分享的心愿单，他就发现哦，有这么一个机器，就都可以完成，买一件东西就行了。 对呀， 因为数码产品发展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如果跟不上潮流的话，就不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哪一步了。 就看我们节目咯， 要不咱们怎么叫潮流梦工厂？ 就是 吧， 我们要让智慧分享我们的生活。 我已经从小白变成了小灰。 然后小灰变成了小黑， 就差钱了。 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来收看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出的视频内容。我们呢继续来分享心愿单，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大伙儿都非常喜欢一个音频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做主持人的嘛， 对 音频要求比较高，黄浩也比较喜欢去玩这个音频的设备。那其实呢，对于音频来讲，我们在移动场景当中我们会用耳机，刚刚你提到了Lady Gaga那个 Beats 的耳机 Hard Beats， 那在家里应该怎么解决？ 哇，低音炮， 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跟，我觉得有责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家居内的一种音频环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它不只可以在每个屋子里边听不一样的东西，还能够进行同步跟进行远程的控制，用手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了。 哦，现在的无论是家电还是家居产品，都好像是用这个手机 WiFi 连通的智能家居环境。 没错，而且我觉得要看一段视频之后啊，还要来说一下我的这个心愿单里边这样的一个内容。刚刚有这个电视了，我觉得有电视之后还要配一个它，才够有更加好的音响效果。先来看这样一段视频，该怎么把你的全家整合起来。 PlayBase 是提升家庭音响体验最简单的方法，它适合与非壁挂式电视机搭配使用，观看电视时为您提供影院级音效，不看电视时又能用来播放音乐。安装只需两根线，一根接电源，一根连电视，通过 WiFi 连接，您就会听到清晰的对话以及浑厚的低音。 TruePlay 调音技术将根据每台音响所处房间的情况进行专业调音，人声增强功能确保您清晰听到所有对话，夜间模式确保您听到所有精彩细节而不吵醒家人。 PlayBase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 Sonos 音响搭配，添加一个 Sub 体验深厚纯粹的低音，再添加一对 Play 一，就能打造 5.1 环绕音效，所有的 Sonos 音响都能互相搭配使用。您可以将电视机里的声音传到每个有音响的房间，或者在每个房间播放不同的音乐。电视、电影和音乐的感染力因为 PlayBase 更上一层。 Sonos 家庭智能。 好了，那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些介绍能够让我们整个的家居环境变样子，对吧？而且的话，对于整个家庭里边每一个房间，当然小户型不适用哈，小户型其实也适用，买个 PlayBase 就可以了。对， 我觉得咱俩的清单里大部分都不适合一个没有隔断和只有一个隔断的咱们这两个人。 你家有厕所吧？ 有。 有厨房吧？有客厅吧？有卧室吧？买四个，一屋隔一个。你在如厕时也可以听你在卧室里边听的一样的有氧的音乐，你在做饭时你也可以在听你在客厅里边一样的那种的非常激昂的音乐，可以伴随你的做饭。 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音响啊耳机，其实他们都是一种输出方式嘛。但是呢，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些不了解，就说这东西为什么那么贵。当你知道这个买一个比较贵的输出产品在听音乐文件的时候，你就知道保护正版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正版的音乐文件，因为我们都知道录制一个节目我们可能需要几轨音轨，那一个录制一个音乐复杂一点的可能要几十轨。所以好的音响都可以把它的不同层次的分轨对全部表达出来。 对，当然我们听广播这个事儿是 不用花版权钱的是吧？对，您、您不需要花钱听广播，对， 多值啊！ 多值，还能看一个视频。 您只要花一个贵一点的 流量钱， 对 对吧？ 流量现在要买那个不限量的流量包，流量不用担心，不限量， 不限量， 插着 来吧。刚刚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介绍而已，我们要想说一下刚刚那个 PlayBase 到底是什么东东，就是刚刚我说那个电视机底下那个底座， 嗯，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电视机本身的音响，刚刚我们黄浩说了，这个索尼的也好 LG 的也好，那么薄是吧，音响效果呢可能就是还不错啊，不能说很渣，但起码还说还不错。 对，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看一些电影，你电视机都已经 4K 了，你还不配一套家庭影院什么的，是不是还不看点什么蓝光的玩意儿，是不是？那有 5.1 声道该怎么去发挥它的这种优势？你光靠电视机是不行的，不现实，对吧？ 而且我觉得 PlayBase 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它具有非常好的可升级性。什么叫可升级性呢？比如说 Play Sonos 有 Sonos One 啊，包括说这样的 Sonos 的这个什么啊，那是语音控制那个，嗯， 语音控制那个有特别好的地方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PlayBase 的后置。 哎，对， 直接可以加入其中。 Play 音 也行。 对，我觉得我比如说我现在可能 两个卫星音箱、 对，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这个最近的囊中羞涩，我看这个 PlayBase 非常想买，我先买了一个 PlayBase 放家里头了，然后呢下个月发工资了，哎，多点新钱了，我再买一对儿这个Sonos One 啊， 然后就直接扔到我的后面的这个 沙发两边， 对，沙发两边去了，那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杜比的环绕立体声的一套音响的设备。其实它可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保护， 对， 就不是说我今天买了之后我下次要换我得全换掉，哎呀太心疼了，这东西不便宜，对不对？一次性换掉好几千的东西，心里也难受，那我未来可以让它变得更好，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在家里长什么样呢？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就在电视机的底下啊，电视机底下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底座，这样的东西它就是 PlayBase， 能够让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声场进行结合。它这么小，但它其实能量还很大的。 它这个机子其实不小，因为它很，它的纵深很宽。 对， 我们知道说音箱是要用足够大的腔体来支撑它，有足够好的共鸣度，尤其是低频的下潜的、它是因为它不像很多的 Sound Bar 就很窄的一小条，它其实很长，就是纵深很深， 里面有那个音响那种导管， 对，所以它里面的整个的共鸣腔的空间是很够的， 上下看着薄，对吧？ 对，而且还有白色款， 对， 我可以看看啊， 白色款非常的漂亮， 哇， 尤其是你家，比如说很多人， 我以为是桌子面呢， 嗨， 很多人说，比如说，因为以前就想的话，这种影音电器都是黑色的嘛，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电视机有白色的，有金色的，有那种浅金色的跟浅银色的设计， 而且家居环境里面白色显大显敞亮。 像刚才索尼的那个 A1 就一款后背板是一个灰浅灰色的，面板是浅金色的，那款配上这款白色的这个Sunbase PlayBase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能够更好的去融入一个家居环境。 没错，那像这样的一种东西的话，其实更好的可以进行扩展。当然我觉得更好的扩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这个各位网友们去展示一下的哈。因为黄浩今天带来了好多的神奇的宝物，在兜里，在桌面上。 对， 我一直看那个小白圆球，看了好久，那是什么东东啊？ 现在好像到了我的心愿单的时间了。 对， 这也不算我的 心愿 单了，是我想推荐给很多朋友说，你要送家里人的礼物或者朋友礼物，有什么好的推荐？我的心愿单的最大特色是我真的步入了油腻的中年时刻， 没有啊， 就变成了很。就是很关爱家庭啊，关爱小朋 友啊，关爱青年啊， 关爱自己的某个身体部位的健康啊，就开始关爱这些部分了。 养生啊，各种东西。 对，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 这是什么呀、这个球，这个白球一般长得很像空气净化器嘛。 看上去像是一个空气净化器，或者像个小音箱一样。 或者像一个什么空气监测仪。 或者是小布的身体的下面的那个部分。 哎，对对 对。 对， 很像。 我家的那个床头那个净化器就这样。 很像。 很像那个可赛前来拜访那个头盔。 好，但是你要注意它前头有个这个东西。这是个什么？ 电子 这是一个不是，这是一个投影机 啊，这么小 这是一个投影机， 这么 Q， 关键是 我印象里 长得很蠢笨， 对，我印象里是方的， 很厚实，长那么大。 我要讲它为什么做成这样子，因为注意看它后面有个标 ，Amy for children's， for children's。 它是一个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一款投影机产品，所以它的外形设计的很 Q， 当然底下它是有搭配了一个支架的， 可以插云台， 对，不是云台，就是一个支架放在架子上头，它还搭配了一个幕布。为什么给小朋友设计投影机？因为我们知道但凡是显示设备都会对儿童的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么投影的原理是它直接打到墙 上 或者是幕布上头去，它通过反射过来，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眼睛的损伤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我们知道现在好多小朋友就喜欢玩家里的 iPad 呀手机，但其实很多家人说你别玩太长时间了，伤眼睛。 一是这个，二这个产品因为是针对孩子的设计，所以里面也是像小布一样，它预制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幼教啊，包括说儿童的部分，包括说它里面完整的预制了应该是到初三的所有全套的教材的这种教程的一个设计。 哦，所以它不光是个播放功能，它是智能的。 它里面有个，它这还有个版本是有配套配合一套 AR 的系统，一套 AR 的学习卡片，你直接能通过它和 AR 的学习卡片就能够去实现就是一些 AR 的互动的教学。它专门有一套这样的，开发了一套这样的系统， 就是把家教搬回家， 这已经不算是个投影机了。 对， 对， 而且我们很想关心，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过电视新闻，包括很多网上的新闻，这个有一些我视频网站存在了一些所谓儿童邪典片，可能关心到这个新闻了， 没错， 对，被 这两天非常严重的事情， 对，非常严重。那么这个产品里头，它就专门用的分级系统，就是它里面能够被看进来，虽然它也是接入了国内的几大这种平台的，它是接入了国内几大平台的这种就是儿童的专属的专区 视频源， 但是能保证里头进来的所有内容，儿童不该看到的或者说不适合儿童看到的内容，它是不会看到的。 哦，它有筛选功能， 有筛选，有分级的机制，当然还那个用家长可以通过它进行控制，比如说有时候孩子可能用这个东西也会很上瘾啊，一天看了十几个小时，马上寒假就来了嘛，这个怎么办？这个可以有这种机制，比如说当看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他就会卡到信箱跳出来说，哎，您是不是该小朋友啊该休息一下了，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一个 他点 no， 他不用点 no， 他是自动的， 自动的 强制的 强制性休息， 他爸爸已经进行了设置， 对， 到两个小时自动关机， 很多 人不能打开。 对， 对， 很多人还在一件事情什么呢，大家很担心投影，因为很多时候投影这个光出来它是可能会有损伤眼睛的，我们既然说投影出去啊，看那个幕布，它本来是应该对就是视力损伤不是那么大的，但如果孩子误入了这个看了一眼的话，眼睛会损失，怎么办呢？这个当它开起来的时候，当你眼睛过来的时候，这个屏幕光自己就关了。 哦，它有识别功能，就有人离我要近一点了。 对 ，eye protective， 就是它不会产生说投影光对眼睛的一个直射的一个功能。 哎呦， 对，所以然后还包括说，你看它有这个扬声器， 旁边是音箱， 而且整个的这个塑料的设计，当时我去问厂商的人，就是吉米的人也问了一下，这个所有的塑料都是就是符合安全规等级的，而且比我们常用的手机的还要高，因为万一要是孩子碰一下、磕一下，或者是说哪怕有的孩子喜欢咬一下之类的。 啊，对， 你啃一下没有问题，它是安全无毒的。 所以其实它这个塑料的部分，一呢可以降低成本，二呢整个重量也会变轻，体积也变小， 成本倒不低，因为它用的是特殊的可降解的那种环保，而且是就是无害的那种材质。包括说你看也有这个音箱啊，小音箱的部分是又很可爱，放家里头的话，其实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正好我觉得是在差不多。太小还是不建议直接看这种产品，比如说两三岁的孩子真的不建议去碰任何这种电子产品。四岁到十岁之间的家里有这样的 上学之后， 哎，其实可以买一部这个，而且这个价格 excuse me 多少钱？ 价格不贵，3000以里。 哦， 它有不同的一个就是配置，比如说有配套 AR 卡片的一套版本，还有带幕布的版本， 各种套餐， 对，还有各种套餐的版本。 哇，这基本是小布的大头版。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是可以充电的吗？还是要接电源的？ 它是要接电的， 要接电的， 是要接电的。 但是能够充电的话就完美了。 对， 就是能够携带出去。 可你出去你也带着幕布啊， 可以找白墙啊。对吧？ 对，它是可以投墙的。虽然它提供了一个幕布，因为为什么要提供幕布呢？是因为如果太大的话，孩子的那个他的视力范围没有那么广。因为如果投墙，很可能会都不是，当然不是颈椎病了，就可能会有六十道。但是他把它框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比较有助于集中。 其实他这还是推荐在一个相对固定一点的环境里。 对。 所以他的名字应该不叫投影机，而叫做无屏电视。 无屏电视叫儿童无屏电视，吉米就是非常著名的那个做无屏电视的厂商，吉米推出的，专门针对孩子推出的。这个我是自己用了之后，我身边的一位就是有一个4岁孩子的朋友用了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一个最高配的全套的带 AR、带幕布、带 AR 的那个东西，因为觉得一非常好用，二是真的很符，它里面带的这些软件系统啊，很符合就是孩子的一些需求。 哇，这个功能请那个小布再升级加入进来，然后就完美了。 小布要带投影机是吗？ 对， 我觉得你今天的主题就是小布。 真的，我刚才如果想了想， 最爱的还是小布。 我那5个清单里，如果非要只挑一个出来，我。 对，还是小 小部本部吧， 好可爱。嗯、 来，我们去聊第二个产品。 接下来这几个呢， 是还有什么呢？ 我们说过了，是给这个是给小朋友， 对， 有小朋友家长用的。接下来几个我们给长辈们推荐几个好产品 啊。 好啊。 首先是手机产品，因为到年底了，我觉得很多朋友给家里买长辈手机产品，很多人会想着说，我们给家长辈个 iPhone 很好，但有时候长辈用 iPhone 有一个问题，这个设置啊不会设置，然后我下载的软件，哎，要什么 Apple Store， 还有 Apple ID， 这是什么东西？不会设置， 对对对，难， 很麻烦。所以，而且很多的时候，那些产品的 iPhone 的续航现在也是一个相对问题。 嗯、 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两款，并不是那么贵的，但是呢，在档位上头很适合长辈去使用的手机产品，一部是红米五 Plus。 嗯。 这是 小米的新产品， 对，新产品。然后这款产品其实也是一个全面屏了，就是也是999，但是也是全面屏的。 这999，999，999 。 哦， 而且你觉得它整个做工也不错， 亮度 基础的机身，它是六英寸的屏幕，但实际上跟普通的5.5英寸手机一个大小，因为它是全面屏的一个设计，也有弧度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哇、嗯，现在999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对， 那指纹在背面是吗？ 不过是指纹在背，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嗯、 指纹在背面。然后呢？它的优势一4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很大， 4000， 这样长辈的话就不用老充电， 对， 因为如果长辈老在看片啊看之类的，但是你不用拖个线嘛，就可以一直用、 啊、对呀、啊。 然后呢拍照用的是大像素传感器，因为其实很多长辈真的很喜欢拍照， 嗯， 你不要小看长辈， 拍了花花草草啊， 这个我的手机容量满了，全拍的是什么孙子孙女， 而且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拍的是什么， 对， 很容易拍糊，而且 对，所以其实手机拍照不错，对于长辈说很重要、 嗯、 再有就是它这个系统里头会非常本地化人性化，比如说你想直接可以扫一扫付款啊或者干嘛都可以直接在这进行、 哦、 还有推荐一个特别有用的功能，小米的米外的特备的功能，计算器不都计算的吗？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东西不只是要计算的。举个例子，你看这里有什么亲戚称呼计算 啊？ 比如举个例子， 皇后的舅舅的女儿的、 不是舅舅的，比如说你看舅舅是我妈妈的我妈妈的兄弟的姐姐叫什么、哦、是大姨， 哇， 这么计算出来，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做英文版，因为这件事情尤其对老外很有帮助。 我的天哪，太有意思了，这个 为什么说国内手机 卖得 好？真的，因为有特别多这种特别本地化、 999，999，999， 特别本土化的功能。再比如说，我今天有这个计算器哈，你看哈， 你这个手机用不用啊？ 他是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又来了。我们接着讲计算器哈，你看汇率转换不说了，我们如果出国的话，像最近我刚从日本回来，这个汇率转换非常用，还有房贷计算 哦， 包括说公积金计算，我要公积贷款怎么算，包括说我组合贷要怎么算，都会这一个计算器全部都有了，包括说个人所得税，我今天这个我工资我去新公司这个他给我上的税、 嗯、 跟这个对不对、嗯，还包括说 一个数据处理中心、啊、 这是一个预制了一个公式在里面，每一套系统都有一套， 甚至包括说体积啊温度啊速度时间跟重量转换它全部都有、 嗯、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国产手机真的是很适合长辈使用，长辈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这些东西的、 嗯、 还要去找啊搜索，真的没有， 哇， 给它全部集成在手机里头， 家庭关系换算器太赞了， 而且包括说 用这个东西特别好、 哦、 而且包括说你看我们它有专门的、 啊、 有一屏的界面，就我装了很多软件， 哇， 这么多屏， 这个内存有多大？ 超级流畅， 有3+32跟4+64的版本，4+64会贵一些，1299也不贵， 4+64肯定 OK 没问题。 然后包括说，你看它的这一屏，就是它的叫副一屏，是它的精髓。你看有运动计步、随手的记事，我要再直接点进去，我就直接在那记事了。 哇，反应好快。 对，然后包括说，你看日程、行程，比如说我老人家出去玩嘛， 嗯， 那么行程到这头，还要注意你在这里，我的快递设置好了，你的这个 快递 手机号之后，来了快递，这是自动提醒，不用再打电话或者是拿快递单号去上网查，只要你登记了， 什么公众号都不需要关注，这样 只要你来了，登记了你来快递那个手机号，这是自动显示，包括说我的支出，如果你在上面用的微信支付宝的话，它会读取你微信支付宝花了多少钱，然后告诉你说哦，你这个月花了这么多钱，做个小的记账工具， 就可以让 自己省钱。所以其实不只是给老人家，我觉得像很多社会新鲜人，比如说刚步入社会的还没有那么多预算的、 嗯、 这个手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哇，这些功能相对都是独家的功能，是不是？ 其实不算独家，但是说 换算亲戚 很好， 亲戚换算这个公式、 这个、是独家的， 是小米独家的， 独家的，这个是独家的， 叫什么红米什么 红米五 Plus， 好， 也有很多的配色，比如说像比较传统的金色、黑色，这是蓝色的，这种天蓝色，还有像粉色的设计都有。 好，下一台， 还有也是一款给长辈和比较便宜的产品。 这 款产品。这 个指纹如果在侧面就完美了， 随身带的800个手机，黄浩也是。 这个产品的颜值会比这部更高，因为这部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金属的设计嘛。 对， 这个是双面玻璃 屏 的设计， 哎呦， 这是荣耀吗？ 好漂亮啊！ 叫荣耀 九 青 春 版，对， 这多少钱？ 这个价格也不贵，10997。 哇，这个你是应该没机会用了吧？我觉得你好吗？ 个个都比某些品牌要好得多。 对，你看它，我觉得 我想扔了。我想 想买一部便宜的产品的女生朋友，我能考虑，因为它真的比外观颜值比较高。 对啊， 这是蓝色的， 照镜子特别好。 对，它是镜面的设计，而且 还贴什么镜子膜啊？ 真的是拿背面直接看呐、啊 哎！这个有换算那个大印、 这个、倒是没有。 这个 sorry 对， 但有有 但是这个跟它一样，比如说也是很流畅， 嗯， 8核的处理器，然后呢，而且这个功能女生会很喜欢，前后四摄，后面是一个双摄，能拍人像虚化，前面也是能拍出虚化的四摄，前面是双摄、 啊。 容量多大？ 容量有3+32跟4+64不同的版本。 嗯 嗯、 那么也是非常的丰富， 够用。 而且我讲它可能是在这个档位上拍照功能最丰富的产品。你看它的拍照功能有多少，你也可以用专业拍摄，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可以拍出什么呢，就是车流的流光的一个效果， 嗯， 光绘能拍出这个效果来， 还圈圈 包括说 流水， 对，夜景的模式、 啊、 你看还有这种滤镜的模式，非常丰富的滤镜，女生喜欢来个文艺腔。 哇，哎，我想问一下，就是1000元上下，比如说999或1099这些都算这个区间，你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其实没有所谓性价比，比如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 喜欢哪个？ 对 对， 我觉得性价比是伪概念。比如说这个产品，你看，我觉得很适合长辈和这种比如说男生去使用它、 嗯， 而且它的很多的这种很务实的功能，比如说你不是那么在追求一个颜值，也不是它颜值不好，就但它颜值跟它比真的，我觉得稍微 逊色 了一点啊。 对 对。 那比如说你是个非常实用的用户的话，这个产品绝对 999 合适，4000毫安是大电池。那这个产品呢，比如说你是女生，我要美美的自拍，她自拍很好，然后包括说拍照很好，颜值很高，那么我想多一些娱乐功能的话，那这个产品很合适。其实还有像我们刚才分享的魅蓝 S6 这个机子，其实也是999价位上的产品、 嗯、 对不对？ 哇、哦，那这两个999哪个更那个呢？ 我觉得这个更就荣耀九青春版更适合女生一些、 嗯、 这更适合男生，因为它处理器性能比较好，有针对游戏做优化。 那魅族的和小米比呢？ 你赶紧让还没说完后边的心愿呢。 我接着来分享，这是给 佳能吗？ 家长辈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有两个也是给家居用户的。 好， 两个很便宜的东西，不贵，一个399起，一个999起。什么呢？嗯、电饭煲、热水器，但是它都是智能的。 啊，手机可以控制， 看这个， 手机可以控制， 哎， 而且它最重要的不是说手机可以控制，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像我这种是不会做饭的，做饭其实讲究火候，煮多长时间，放多少水，那个产品 APP 告诉你，你放多少水，放多了，舀出去点，然后自动给你设置好它的加热的这个火力的时间。我第一次拿它做出来的粥，小叶子就说，哇，真的很好喝。我说这个不是我的功劳，这个是电饭锅的功劳，因为它虽然煮时间比较长，但它可能是一会儿它的功率是慢慢的在变化的、 嗯、 然后给你煮出特别好的米饭来，来自于米家的这个电饭煲跟热水壶，价格都不贵、嗯、米家的电饭煲呢是399起，有3升4升跟大容量5升的版本，399、599跟999。然后米家的电水壶也是智能的，你可以选择恒温在多少度，直接用手机控制，恒温在50度，这煮沸了之后恒温在50度。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要煲一些汤啊，或者说我要冲一些东西的话，我不能让它特别烫，或者说我出门一趟回来之后，然后这水就凉了，这也不好，对不对？ 拒绝那种滚来滚去的水。 对，99块钱这个电水壶，而且看一下那个图，这个它最好的一点是，外观设计非常的漂亮，你不相信它是个399还是999的一个产品。 对，简洁 明快、哎、 它的这个恒温指的是已经烧开过之后，然后它自己降到你合适的一个水温， 你拿它的手机 APP 直接设置就好。 哦， 而且你想这个产品，我们很难想象说999的电热水壶市面上的产品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市面上也是这个价， 而且比这丑多了， 对 不对？ 对。 好， 还有两分钟哦，来说这个佳能的这个照片打印机， 这 个太贴心了。这 个是非常的小巧的产品，因为它是直接可以打印出像你的大头贴那个大小出来，它的效果非，而且效果照片效果非常的好，而且是防水的墨， 嗯， 非常的便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直接用手机无线连接它就能打印，不用找电脑。 就是说，如果你春节的时候呢回了老家之后，带着它一块走，跟亲戚朋友们照完照片，直接打印给他们，他们会开心到爆炸。对。 然后下一个产品， 是我手里的这个，我经常可能看过 这个，哎，对对对，这个降噪耳机啊 的耳机，这个产品，这个其实是。是个降噪耳机，而且它的音质非常非常不错，索尼的 WI7X 支持 LDAC 这样非常高清的一个规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飞机上开始让你用手机了，身边可能有些人社会功德比较差一点 啊，那就会外放的一些声音，怎么办呢？带上它，你的世界瞬间就清静 了， 而且可以具备一个10个小时的续航。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坐一趟去美国的航班，大概问题不太大，因为现在航班上其实也有那个 USB 的充电口，它的充电口是标准的 USB 的， 而且整个机身合上之后也是一个防水的机身。 嗯， 这个差不多我是在这个档位上2000档左右见到的音质最好的一款蓝牙耳机产品，而且关键是它是降噪的。 太感谢黄浩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一些个心愿内容，包括小礼物，可以给我们的新春佳节呢多一种的选择。当然了，也要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无论您在消费时候还在观看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这个选择规范的商家进行采购，要避免一些这个电商啊春节期间这个物流的问题。 对，要买赶快买，就可能过几天物流就会，就大家快递员也要回家过年嘛，对吧？ 没错，海淘也要注意一下中国地区这个电源啊网络适配性啊一些问题，一味的求性价比是不可取的， 对吧？嗯，还是要感谢黄浩给我们带来今天这样非常精彩的《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的单元。再次感谢黄浩， 谢谢。 好，也感谢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的收看。 我们回去努力工作挣钱， 赶紧给我们自己对拔拔草吧，真是的。好，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单元。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下周五的时间再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数码科技的生活内容。拜拜。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